第二节翻嚟，哇！一次过讲晒，好多人觉得大陆而家仲系以前嘅大陆，有钱搞得掂，识人搞得掂，而家系相对困难噶啦。咁啊，成翻上一节啦，因为第一节就讲有个大胎嘅小故事啦，入晒啦。咁我讲俾大家听啦。咁亦都有一个司机系讲紧六年前啦。佢曾經幫我，即係唔怕講啦，因為我都拉咗啦，個拍檔坐完監翻嚟啦，啊，而家都同我揸緊泥頭車。咁曾經有一個司機，就佢認為全世界佢最叻，佢走私電子零件，咁咧就一路行啦，又走又上红酒啦，喺皇岗打口岸啦。基本上咧就皇岗咧，喺皇城广场啦，唔系皇御苑啊，隔篱皇城广场咧，就有啲阿姐报官员咧，就租咗个单位，咁啊对住咗成个大口岸啊，皇岗岸叫大口岸。佢上高咧就揸住望远镜一个 call 台，以为好聪明，咁啊做睇水。咁咧就每人咧就每一个月咧就收月费，譬如个司机要带货，咁咧就买唔到关，咁咧就通常嚟讲都系走啲下价啲嘅货啦。咁咧就个个月俾月费，咁条女咧就喺嗰度，咁咧佢就知道晒所有嘅转班时间啊，又譬如衰突击啊，一衰突击啊揸个电单车当年啦，咁冲出嚟嘅，咁啊突然间佢有个电单车一冲出嚟，咁一见到你就闹，咁咧好多司机咧就未过即系过咗香港境，去到大陆境咧吓，咁啊排咗警，即系排咗队之后，咁啊等睇下有冇突击上高嘅帮你睇，啊多有冇兵仔行出嚟，冇就过，有就停一停，等一等，如果大水嘅时候就过。人少嘅就唔过，咁咧就上高嗰个就负责做控制嘅，咁咧就一个月收你几百蚊一架车，咁咧就做大咗有个司机嘅胆啦，咁啊卒之咧就次次都相安无事，咁啊越做越大，咁啊两板电子零件，咁咧就因为佢做蹲车，就揾啲卡板啊遮住咗。咁就冇积车，咁啊当退厂啦，因为卡板你过关你话直检咩，咁退厂几快，或者交后尾就交卡板啦，木卡板变交卡板遮遮，咁咧就过关，因为电子零件相对轻，咁有时误差，即系咧大陆其实咧响即系响钟啊，点为之响钟咧？就大陆所有嘅车有个车底磅，轻车几重。跟住你重车几重，有个叫自重过关，咁你当然不能带好重嘅货啦，咁呢就误差係 3%， 譬如你呢架车10吨，咁你有300公斤嘅误差，咁有啲人呢就会入油入少啲啦，咁就走多啲啦，因为300公斤其实好多㗎啦，10吨，咁如果你架车我都冇10吨少啲嘅，咁就计少啲囉，总之有3% 嘅误差，就系你呢个车，因为你可能换咗条胎，胎重啲系咪？或者你突然间有啲嘢整啊，烧焊个斗有啲唔啱，你装啊，咁会有嘅，有时会轻，有时会重嘅，佢都计你数嘅，因为所有嘅车上路咧，一定系海关有你个磅底几重，咁佢计呢个数，好聪明，咁卒之，咁当然聪明啦，一过关拉咗。买去查车，咁就攞回乡证，攞身份证，跟住呢就攞司机本、直检本，咁直检就唔使啦。咁呢就要买，即係买咗台啦。咁呢就人哋查车，咁佢呢就俾低啲证件，要交证件俾科长啦。跟住呢就科长呢就揸住你嗰份报关单，或者你写空车到啦，你俾低佢。跟住嗰个兵仔呢就真係查车。跟住呢就睇有冇嘢，冇嘢抌印走啦，有嘢嘅就嚟㗎喇。咁一知道咗自己即係唔够料啦，唔够硬，第一时间去咗厕所先，跟住就搭返黄巴落香港。咁佢本身大有条女嘅，咁跟住佢食好住好啦，因为 条仔啊，带咗年纪都冇出事，出事嗰阵时咧就系嗰阵时啲车头嘢啊，两三千蚊啊，啊三五千蚊呢啲啊咁，呢镬嘢真系大镬，走闪咗去，一闪两件事出现，第一件事走甩咗啦，咁成世人都可能翻唔到大陆噶啦。因为一定中，第二架车唔系佢。咁啊，讲翻啦，个车主啦落嚟，你啊唔甩证又好，甩证又好，佢揾你唔到啦，粮都唔要啦，啱唔啱啊？架车一扣，扣咗八个月。咁当时咧就始终要系认头啦。咁第一就叫做排头为家，就落去认头啦，当然系为家啦。啊，咁啊攞认头。咁啊，报关员认头，咁做晒啲材料啦，即系大陆叫材料写好晒，咁由佢去即系个车主，咁啊要攞翻架车啊，要等结案成，咁足足搞咗八个月，批货啊当然充公啦，吓、啊，咁你呢个司机自己个人行为，个人行为咧，但系都连累咗个车主，卒之个车主咧就喺维嘉揾人帮手啦，咁咧就。十一万几人仔攞翻架车，咁啊连埋损失，我谂佢超25万呢单嘢，因为你排头费冇得报停，维嘉都唔放过你啦。啊，当时咧就取消养路费咯，咁因为养路费咧，然咧所有嘅货车上路咧都要养路费4000几蚊，啊，跟住咧就排头费另计，咁嗰阵时开始排头费都跌噶啦，嗰阵时基本上6000-6500蚊啦，跌到5500，咁你摆八个月，你咪计咯几皮咯，吓、啊，咁当你报停咗，净系俾税，维嘉有人情，我唔知佢有冇人情啊，即系点都收你3000-4000，吓、啊，咁架车搵唔到食啦，如果供紧嘅做白工呢几个月啦，冇生意产值咁，咁呢位大哥咧。落咗嚟香港，而家争紧泥头车。咁条女咧就周街揾老细，咁又联络过我，话想办法睇下揾嗰个男即系嗰个男朋友啦。咁卒之都揾唔到，咁而家嗰条女又识到第二个司机，嫁咗嚟香港。咁唔知有冇重逢啦？你话呢个司机好彩定唔好彩？我唔敢讲，但系咧。我哋成日都讲啦，即系逢系做大生意都啦，多条即系多条路啦，做任何嘢多条路，呢条路大陆呢条路此路不通，因为所有嘅大陆嘅一个货车证系有价噶，点为之有价咧？嗱，又再讲多讲啦，好多大陆司机而家大陆运输式微，咁咧好多时候咧。人哋都唔望请你，唔望请你啊！咁咧就有正副司机，咁有啲司机咧，譬如可能要一架人揸几转车，咁要有个主司机，譬如我有一个主司机，有三个副司机，咁我唔揸大车，咁我咧就攞个牌出嚟，车牌出嚟租俾人，咁咧就上去办证咧，就俾1000-0000你，即系你入做主司机嘛，呢架车系你揸主司机，咁咧我就。个个月收2000，有啲俾3000你，你唔使做噶，佢要俾2000蚊，俾3000蚊你。点解咧？因为佢请到个过关司机，个过关司机咧，一个人可以揸3部车、4部车，佢净系负责过关。但系每一架车有个主司机，你又做咗主司机之后咧，你第二架车就做唔到主司机噶啦。咁佢就揾一定要揾一个人去做主司机，跟住揾副司机去做上落。咁咧就悭皮，呢个运输悭皮，其实呢个方法咧就系啲大陆运输公司发明嘅。咁香港人咧越搵越少，就系因为你净系做过关，唔使你上落去东莞都唔 Q 使你，佢去到咪搵大陆司机咯，系咪啊？咁嚟做，咁而嗰个香港司机咧有啲唔做啦，咁人哋一个人都揸几架车，咁但佢需要个牌啫，咁啊租个车牌俾人。每个月，即使嗰个人系衰咗走私到咧，都唔关你事啊！现行犯啊，大陆其实系我系主司机都唔关我事，我冇揸噶，吓冇影响噶， 所以有啲人话哎呀你租个车牌俾人私家车牌拉咗点啊。佢拉咪佢囉。其实都有一人做事一人当嗰、那个问题即係好似香港咁拉咗你咪你囉。冇株连发㗎呢啲。唔会连错啊。所以好多而家转咗行嘅中港车司机呢佢每一个月都有啲补贴嘅好过攞中援就係、是、个车牌。咁咪租俾呢啲人嚟搵钱。做呢个节目呢好多时候就係想讲一啲点样利用到两地文化同埋手续差异搵钱嘅嘢。会做多几个月啦做到8月5号啦。咁就停㗎啦。咁希望我真係有咁多资料讲。每一个人做上路嘅时候呢你一定要心諗正正经经而家做份中港车肯做过关司机如果一个人骑三部车嘅话应该都有三皮嘢到。但係必然係要住大陆。你唔住大陆呢你搞唔掂。因为你喺个等接送。等接送。咁唯一嘅条件如果你呢适应咗大陆套生活咁你做呢、這个做得都夜㗎都我諗一日都要做十几个钟头但係三皮嘢一定有。如果做骑两架车可能有两皮嘢到啦。就咁样计啦。咁而有啲做过关车司机呢就係嗰啲已经淘汰咗㗎啦。即係唔会上路㗎。因为早轮有个政策呢就係、是、中港车司机不能即係货车不能揸个65岁最近放宽咗啦听讲。咁呢就有啲人嗰时未放宽都好啦 ,65 岁你一定要落马㗎啦。63岁都有啲唔俾你揸唔俾你续牌唔俾你揸啦。咁呢点样呢有啲薄因为呢海关嘅系统同呢个车管所嘅系统系唔一样。唔一样。咁我哋嘅车香港车牌系可以继续行到70岁都冇人理你㗎嘛。咁佢就照揸呢架中港车佢照喺海关申请黄保蓝保然后过关。过关入到过咗嗰个手指墙过咗嗰个海关然后喺呢、这个叫我哋叫做山车门嘅地方呢即係后面开晒车门俾人睇㗎嘛。山车门嘅时候呢就有个大陆司机喺嗰度接你一未出海关监管区就大陆车司机可以入去就攞咗架车跟住佢揸车上路。跟住呢你就返黄冈特骨又好黄城工厂飲茶都好啦。咁呢就等佢落嚟嘅时候呢又喺嗰啲地方俾你跟住你又揸过关就逃避咗香大陆。你冇即係你冇牌冇遮牌揸货车呢个问题。咁我有时都同啲旧司机讲喂屌不如返香港揸啦香港而家四周围请人啦。但係佢哋仲系唔舍得喺大陆嗰种生活。每一个人都知道嘅。香港你可以由朝赶到晚。但是一返到大陆呢唔知点解呢个人都会慢晒咁慢晒突然间。个生活节奏慢晒个压力会冇咁大嘅。系唔知点解喎。所以好多人系鍾意喺大陆生活。有啲人就话你唔好抹黑香港司机啦啊咁样咁样咁样冇抹黑香港司机。其实好多香港人都系鍾意喺大陆生活亦都唔关搵唔搵到钱事。但系呢中港车司机呢有一部分啦适应咗个生活转唔到行。其实呢一到咗45岁或者50岁以后呢好难转行。适应咗好怕面对。所以呢腐蚀緊好多香港人又好中港车司机都好啦有啲又跳得出嚟囉。啊有啲搵唔到嘅情愿做上课即係剛才我所讲啦。咁而家敏感度都买緊飞。过关咁睇水应该都唔存在啦。你估真係个海关傻嘅咩你日用嗰条频你估真係冇嘅咩吓咪你个对讲机嗰条频唔通佢真係冇嘅吓咪所以呢上次头先讲嗰个司机呢死得抵死得好㗎啦甩到身算叻仔啦反应快㗎啦。真㗎。啊呢一次讲到呢一度下次返嚟。